悲亭》。 将我 最后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清霜剑》。 Thank you.

快把车上吧， 提了裙买棉布，脚踩着板凳啊。 上车来呀，我把那个车员夸呀。 哎呦，我说您放慢着点。 叫一声车把式，快把骡子放去。

呀，怎么还不快点拜寿啊？ 在家里学了几句寿歌，我已是把它忘尽啊。 墙上一想 哦，想起来了，飘飘下跪地九平祝贺，寿比山月永，福共海天长，生女来拜寿，子孙笑满堂。 婉转含情意，桃花们三生，但愿得今成良缘长情金，同命鸳鸯不离分，故意上前把花论。我爱表姐 啊！ 啊，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。 表弟若爱，就送与表弟。 多谢表姐。 哦哦哦，敬酒， 喝着喝着吧。 天儿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啊，局长，多住上几日吧。 是啊， 说走就走。 啊，姐姐。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？ 哟，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还把她给忘了。她呀，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这件事儿啊，还得拜托她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。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，还愁找不到人家吗？ 是啊，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？ 啊，姑母。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，我就满意喽。 多事， 啊，姐长，他这是怎么样了？ 他呀，他喝多了，甭理他。这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好，正是， 及第无寒套， 怠慢多害 寒。哪里？ 遵请送表姐。 临别话难言， 表姐， 姑妈在这儿呢，姑妈在这儿呢啊，姑妈在这儿， 姑母， 回去，快走，回去，快走。你说这孩子啊，回去吧， 表姐， 尊亲儿， 表姐，爹爹，表姐她 怎么样啊？ 她去远了啊，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？ 而我舍不得她呀！ 呀呸！这种话儿你也说得出口？还不与我官僚下去？ 母亲。 儿啊，回房歇息去吧。 这，